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9，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在2021年年底之前，本市将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大庆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新增石油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7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新学期本市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东城区、密云区为第一批2个试点区，下一步全市还将有计划地逐步扩大试点，在2021年年底之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你好思萌。 你好超峰。 给大家介绍一下发布会的要点。 前不久呢，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那么其中提到了，在新的学期将会大比例的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那么目前在刚刚这个发布会上呢，市教委新闻发言李毅是对这个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那么李毅表示呢，这次交流轮岗的对象呢，在校长层面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正副校长。那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呢应该进行一个交流轮岗。而教师层面呢，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在编在岗的教师。那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那么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级以上的教师，原则上都应该进行一个交流轮岗。那么交流的形式呢，包括了像区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的这个3个形式。那么在如何保障方面，他也是提到会将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参与交流轮岗和工作绩效作为校长职级晋升、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晋升、区级及以上骨干教师评选、评优、评先等方面的工作条件之一，也是会切实的来保障参加交流轮岗校长教师的工资待遇，在绩效的工资分配当中予以一个适当的倾斜。那么第一批的试点区呢，是东城区和密云区。那么李也提到，全市还将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在今年年底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好的，谢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近年来，北京地铁、公交、驾培、共享单车行业多措并举，实现节能减排。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上了解到，2020年北京市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85%，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73.1%。目前，北京公交专用道里程1005公里，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比例超过公交车总规模的80%，已完成170余处、1000余座充电桩的建设。下半年将建成2座加氢站，服务于冬奥会车辆。国内方面，今天中国石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的重大战略性突破的消息。据介绍，大庆油田部署钻探的钴页铀平一、英页 1H、钴页 2HC 等重点探井获日产油30方以上，高产且试采稳定。平面上已有43口直井出油，5口水平井获高产。2021年落实含油面积1413平方千米，新增石油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 大庆古龙页岩油将成为大庆百年油田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对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已逾60年，面对油田储采失衡和稳产难的严峻挑战，大庆石油人创新非常规勘探思路，向园内青山口祖页岩进军，加强页岩油富集规律研究和富集层评价以及水平井压裂提场攻关，取得了页岩油原位成藏理论的重大创新，关键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勘探实践的重大成果。再来看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目前南方丰收已成定局，今年增产趋势明显。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今年早稻面积在去年大幅增加基础上基本保持稳定，这得益于中央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主产省拿出真金白银层层压实责任，稳定早稻面积。中央财政还将新增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中的12亿元用于支持早稻生产，先稻最低收购价在去年提高基础上，今年每斤再提高1分钱，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扶持政策有力调动了农民种稻积极性。今年早稻单产实现恢复性增加，为提升早稻单产水平，农业农村部主推了100多项粮食增产实用技术，从种到收覆盖全产业链。针对华南西南严重的冬春连旱、局部地区洪涝灾害严重以及病虫害偏重发生等不利因素，中央和地方积极抗灾保丰收，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今年早稻生产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规模种植比例继续提高，以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早稻生产的趋势愈发明显。30亩以上规模种植比例达到39.3%，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同时，早稻种植技术水平也稳步提升，集中育秧面积达2820万亩，增加220多万亩；基插秧面积近3000万亩，增加150万亩。订单生产比例提升至18.1%，提高1.6个百分点。今年早稻品质持续优化，中央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专用早稻，全国优质早稻面积达50.6%，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 昨天23:41，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7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6次飞行。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9，空气质量优。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话里话外。 北京福彩3D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